在这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赵雷，成都。欢迎光临听游天下，我是孟阳，每天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准时出现，也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新媒体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想吐槽的或者想听的歌曲都可以来告诉我，微博搜索 DJ 孟阳。这两天啊，微博热搜当中有一个高圆圆和赵磊，我当时还好奇，我说哎呀，究竟是什么原因能够让这两个看上去毫不搭界的人同时上热搜呢？原来高圆圆跟我一样啊，也是赵磊的小迷妹。其实赵磊本人啊，跟成都就很有缘分，在他流浪全国的途中，成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站点。那个时候呢，他还不出名，小酒馆在成都的民谣圈子里面是根据地级别一样的存在。他在成都结识了一位姐姐，之前在巡游成都站当中也提到过这个姐姐，但是呢，雷子也没有透露太多。成都这首歌本身歌词写得很写实，就像我们平时写的日记一样，旋律给人的感觉也是很舒服的，那种旋律给人一种休闲自在的感受。如果要说的话，我觉得中国可能只有成都或者杭州这两个城市可以给你这种感觉，但是弥漫着浓浓情意的玉林路只有成都才有。成都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是在细节，说的呢都是一些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每一个细节画面感都特别强，非常容易让大家产生共鸣。作为一名他的听众，我的代入感也很强。你曾经为了他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你也为了他在陌生的领域摸爬滚打，但你们最终没有修成正果，携手白头。你不会因为结果而神伤，相反，你觉得那段记忆真的很美好。 曾经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这首歌啊，想到昨天我们的节目讲到大熊猫嘛，今天呢我们就继续走进成都。如果说问起哪一个城市的人们对于太阳是有着格外的信仰和依赖的话，那么肯定是成都莫属了。我第一次去成都的时候，听说成都的人们就非常喜欢在午后阳光很好的时候出门晒晒太阳，在草坪上或者是在树荫里，在茶馆里打麻将闲聊相聚，那种享受生活的态度非常令人向往。但是真正到了之后，我发现成都真的太热了。 后来我认识了一个成都的小姑娘，有一次呢我跟她闲聊，她说成都超级热，我现在就在山里，热到我爸妈带我去山里避暑。也总有人问我，你们成都人是不是都不上班啊，每天都喝茶打麻将。我妈的同学啊，基本上都是上午上班，下午打麻将。她小的时候还一度认为他们家的钱是白来的，因为她上学的时候她爸妈还没有去上班，等她放学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打麻将了。她还跟我讲啊，今年她是去乡下过的年，因为年后他们准备计划要好好出去玩一玩。其实成都的夏天去山上避避小暑，小镇农家乐，或者是在凉快的茶馆里面喝杯凉茶，打打麻将，逛逛街，吃吃串串，天晴的时候晒晒太阳，成都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多么美好的状态，多么认真的在生活。成都是一个想让人去，去了想定居下来的城市。 埋在门前的树荫， 假如你还不打算去到成都定居，你也没有三五个月可以来慢慢的感受成都的慢生活，没关系，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到成都，给大家一点点去成都的小攻略。好了，这里依然是听游天下，学习一下，来听到这首成都感觉的歌。 风草日暮云烟随江流，千载空悠悠，青川历历寒阳树，芳草映舟，日暮云烟随 FM 999是有条不紊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 ，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身未动，心已远。世界那么大， 陪你慢慢听，听游天下。 欢迎回来，您现在继续选择收听到的是听游天下。今天呢，我们来到成都。如果啊，你要问一个老成都朋友说锦里和宽窄巷子有什么好玩的，他一定会告诉你没什么好玩的。可是外地朋友千万不要相信他们，不管怎么样啊，这两个地方始终是老成都的缩影，也是最成都的地方。究竟有什么好逛的好玩的呢？那我们今天就一一的来讲一讲。首先就是宽窄巷子和锦里当中最成都的必体验之一，体验什么呢？体验一次掏耳朵大法。 那天黄昏开始飘起了白雪。 掏耳啊，是民俗七十二行当中的一技，也是四川特有的一种耳文化。民间至今还有三大快活之说，三大快活分别是采耳、捏脚和洗澡。掏耳呢，俗称叫做小舒服，是一种艺术和技术融为一体的民间手艺。在成都宽窄巷子或者锦里当中，总有那么一群靠着这门技艺生存的掏耳师傅，他们又被称为叫采耳师。采耳的师傅呢，大多是以男性居多，装备非常的精锐，游走在大街小巷当中，如果你需要的话随叫随到。成都的采耳啊，从古就有，在明代醉月子所编纂的精选雅笑当中，就可以找到一些监管采耳的笑话。至今在成都也还能见到全套的竹制专用的采耳器具，两把小夹子，三根用老竹片做成的竹蛙，老铜皮做成的卷子，铁丝儿做成的漏子，以及数根羽毛，它的精细程度不亚于蟹八件。当然在与时俱进的背景下呢，我们的师傅们呀，额头上还多了一把探照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清洁的功能之外，采耳还有一种专用的小细刷子，承担着享乐的功能。小细刷子这一头被削得又细又软，在耳洞深处游走游刃有余，进退有度。被采耳的顾客呀，会在这个疼痛和酥痒之间获得异样的满足。找个竹椅坐下来，师傅轻轻地把你的身体调整好方向，再轻轻地调整头的角度，以便他能够看到你的耳洞。先把一只手轻轻地按在你的头顶，防止晃动，然后取出一个小铲子，慢慢地伸进耳孔里，小心地挑动着耳垢，把耳垢集中起来，再换个耳勺把这些脏东西取出来。然后呢，师傅又开始拿着这个铲子啊、勺啊，在你的耳洞里面进进出出，但是却极少碰到你的耳壁，你只能感觉到有东西在耳朵里面动，骚骚的、痒痒的。所有的大扫完完成之后，就会把一只只有一根毛的小扫子在你的耳朵里面转一圈。首先呢，让你的耳壁适应那种痒，然后就轮流拿着不同型号的小扫子在你的耳洞里面来回伸缩，一边伸缩一边转动，由浅入深。刚开始啊，可能是在你的耳孔外面来清扫，慢慢的再转进去，这个时候可能你的耳朵已经痒得不行了，但是那个小扫子就越转越快，越转越深，转到耳孔中间的时候啊，可能好多敏感的朋友身上的鸡皮疙瘩都已经列兵操练了。等到这个小扫帚一样的东西转到不能再深的地方，你会觉得骨子里发痒，恨不得伸手去抓，但是又会觉得莫名的快感。这种精细的快乐恐怕只有在成都这样全民追求舒适的城市才能流传至今。

有人却在应该发出声音的时候选择了沉默。 哎呀，这位老大爷摔倒了，快呀，谁来跟我一起扶一下？谁来呀？ 我来。 在这个简单的声音里，有着时代的责任和希望。你听到了吗？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您现在依旧选择收听到的是听友天下，我是孟阳，每天中午11点到12点老时间老地点。而且呢，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想吐槽的，或者想听到哪一个城市，或者想听到哪一首歌，也欢迎大家可以来通过我的微博告诉我，微博搜索 DJ 孟阳。当然了，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也要把这首歌的故事告诉我哟。今天呢，我们讲到成都，有一位好朋友叫做爱恋的信仰，他说想听薛之谦的你还要我怎样。我想说，成都已经这么舒服了，你还要我怎样呢？这一趴结束之后播你这首歌。其实啊，我们来到成都除了可以体验一下销魂的采耳之外，当然还要来看一下我们中国的国粹之一川剧变脸。 大家好，我是老居。川剧流行于四川全境，是融汇高腔、昆曲、皮黄、梆子和四川民间灯戏五种声腔艺术而成的剧种。关于川剧的渊源尚无定论，不过早在唐代，凭一出讽刺时任蜀中方阵的大贪官刘弼的川戏而出现了蜀戏冠天下的局面。到了五代时期，出现了一位将川戏推向巅峰的皇帝，后唐庄宗李存勖。他因酷爱川戏而重用伶人干政，最终导致命丧国亡。就是川戏班子有上场前礼拜祖师爷的习俗，祖师爷呢有两位，一位是上面提到的李存勖，他是白面离三柳须穿龙袍的形象；另一位呢是自称为梨园之首的唐明皇李隆基，他是白面无须穿龙袍的形象。川戏啊，于清末民初改称川剧，变脸呢是川剧的一大特色，体现了中国戏剧虚实相生、移情写意的美学特质。 川剧变脸是川剧表演的特技之一，来揭示剧中人物他的内心和思想感情的变化，把不可见不可感的一种抽象的情绪和心理变为感受的具体形象，就是脸谱。 川剧变脸呢，是运用在川剧艺术当中塑造人物的一种特技，也是揭示内心情感的一种浪漫主义手法。变脸是古代人类在面对凶猛野兽的时候用不同的方式用来吓拍，那川剧就把变脸搬上了舞台，用绝妙的技巧使它成为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变脸的手法大体分为三种：磨脸、吹脸、扯脸。另外呢，还有一种运气变脸，有的时候会把这个油彩啊涂在额头上或者是眉毛上，如果只变下半部分的脸，可能油彩也会涂在脸上和鼻子上。吹脸呢，它只适合于一些粉末状的化妆品，比如说金粉、粉末还有银粉等等。川剧变脸会有吹脸这一项的呢，一般会在舞台的地面上摆一个很小的盒子，随着剧情的进展，在舞蹈动作的掩护下，一张一张的把这个脸谱扯下来。比如说《白蛇传》中的波童，它呢可以变成绿色、红色、白色、黑色等七八张不同的脸。再比如说《旧正楼》当中的贼，以及《望娘滩》中的孽龙等等，也都使用扯脸。扯脸呢有一定的难度，扯不好可能就扯一半下来。其实啊，是因为扯脸啊，这个粘脸谱的粘合剂呢不能太多，到时候粘太多了扯不下来，或者呢一次就把所有的脸谱都给扯下来了。二来呢，就是动作一定要干净利落，假动作还要巧妙，能够掩饰大家的眼目。还有一种就是叫做运气变脸，传说呢是已故的川剧名演员彭四红在扮演《空城计》当中诸葛亮时所使用的。当秦童报告诸葛亮司马懿大兵退去之后啊，诸葛亮是可以运用气功把这个脸由红变白，再从白变成青色，用来表现诸葛亮如释重负之后的后怕。在成都，川剧变脸表演的地方很多，除去一些表演质量不高的演出地，川剧变脸呢推荐大家两个地方，一个叫做蜀风雅韵。这个剧场啊，它的前身是民间的一个川剧的戏班子，前两年呢为了旅游文化的需要开发旅游，而这个剧场也聚集了川剧行业当中的很多名角，展现川剧各种民间艺术，有非常强的观赏性，在川剧行业也有比较好的口碑。再来呢就是锦江剧场，特色呢就是经常会有一些比较传统的川戏可以看，很多老年人啊，比如说爷爷奶奶那一辈啊，就非常喜欢来这儿看，看一场川戏喝上一杯茶特别的享受。而且呢锦江剧场它的演出也很精彩，什么变脸啊、喷火啊都有，非常值得一看，也很有特色。川剧的变脸秀效果很好，而且剧情完整，高潮跌宕，舞台效果也很唯美。其实在上海啊，好多朋友也发现了川剧也爆火了，说跟川菜一样非常的火辣，非常的吸引人。所以川剧呢是真的有它独特的魅力的，真的有它独特的魅力的。看川剧的时候要喝一杯茶，一样，然后再来宽窄巷子喝一碗盖碗茶。 停在了这条我们熟悉的街，把你准备好的台词全念一遍，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

城市心灵的声音。 在你忙着写文案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挤进地铁的那一瞬，西藏的山鹰长鸣一声冲入云霄。当你在会议室辩驳的时候，尼泊尔的背包客正在火炉旁举杯。在这个世界，总有穿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总有在写字楼看不到的风景。听游天下，带你做世界上站得最高的灵魂。 欢迎你到四川来，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今天呢，我们来到成都宽窄巷子和锦里。其实啊，这两个地方都有很多的茶馆，包括成都的大街小巷都有不少的茶馆。找一家茶馆，坐在竹椅上，点上一杯盖碗茶，摆摆龙门阵啊，看着街边来来往往的行人百态，就这样享受一下午，可能你就能感受到成都的魅力所在了。成都最大的一个缺点呢，就是少太阳，有一个不好听的话头叫做鼠犬吠日，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也就养成了成都人啊特别喜欢聚集在室内活动，反正外面也不灿烂，对吧？在屋里头坐着呢还热闹一点，就好像有一句谚语说的是头上青天少，眼前茶馆多。过去呢，城市凡大街小巷啊，大大小小的茶馆随处可见，也可以叫做锦城一绝。不过这几年呢，成都改造的这个步伐也是挺快的，日新月异，很多街边的一些茶馆转眼间就不见了。包括很多成都的本地人也跟我表示说，心里还挺遗憾的。当然说到这儿也想到了一句话，叫四川茶馆假天下，成都茶馆假四川。现在呢，茶馆和麻将已经并列成了成都的风景线，每天有人统计啊，每天大概有20万人泡在茶馆和休闲的场所。成都的比较，他说北方茶馆是高方桌、长条凳、提梁壶泡茶，正襟危坐，喝得累人寡味。但是在川东一带，喝老阴茶，一根根的长木板凳，纯属喝水解渴歇口气儿，无茶无座。可能大家不明白，这个老阴茶不就是茶吗？但是很多老成都人不认为这个老阴茶是茶。而且南方的茶馆装潢非常的华丽，会接待客人的时候准备一些自制的点心，是有座无茶。但是成都的茶馆呢，是属于有座有茶还有趣。我有同感啊，在成都的茶馆用一个字来形容呢，就是俗，不是庸俗，是通俗民俗，也是俗的安逸。你看看啊，那些桌子和椅子都是几千年人体工程学的光辉成果，它虽然是竹子做的，但是它的扶手完全符合人的关节的那个屈伸，但是呢又不像沙发和躺椅会让人觉得有点昏昏欲睡，而是会让你觉得很舒服，待上一天也不会觉得疲惫。所以可能竹椅本身也是四川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要是想领略一下老茶馆的味道呀，大家可以去到公园的河边的茶铺，最好的地方呢是都江堰的南桥边上，那儿人多风景好，河水大树茶座小吃也是一应俱全，随时随地都是非常热闹的。在成都的茶馆里啊，人们的做工自然也是随之增长，所以泡这个字儿也就成了茶馆的灵魂。过去泡茶馆的故事呢我也不知道，但是现在茶馆里面的内容和故事尽管没有之前那么丰富，但是还是很有味道的。正所谓杯里乾坤大，茶中日月长，小茶馆大社会，这里也汇聚了三教九流之客，容留南来北往之风。茶馆的社会属性非常的复杂，所以来到这儿的人呢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自有雅俗共赏之意。 生意人可以在这儿谈生意，退休的人可以在这儿消磨时光，朋友们可以来到这儿叙叙旧情，恋人们可以来到这儿彼此告白，家人们来到这儿也可以感受到彼此欢乐的气氛。一般啊，到茶馆里泡上半天一天的人，我都是喝二花和三花的人，也就是二级和三级的花茶。因为花茶呢是老茶叶再加上茉莉花熏制而成的，不但价格便宜，三五块钱一碗，还能经得起长时间的浸泡。你就是在那儿坐上喝上一天，茶铺呢也是笑脸相迎，随时都可以大声的吆喝掺茶来啦，先生，对不起您嘞。普通花茶呀和绿茶都是用盖碗茶来喝的，茶盖所谓天，茶船所谓地，那么茶杯表示的就是人，茶水冲上盖子一盖，意思呢就是天地人和。哎，别说还挺讲究的。现在呢，成都的茶馆他们的茶具也发展了，因为有一些啊要享受一些阳春白雪的老板们可能会到茶馆来谈生意，要坐在包间里面喝几十杯一杯的高档茶，而这个高档茶叶呢讲究的是一个美观和高雅，于是呢茶馆里也就有了水晶玻璃杯，点上一杯雀舌，把那个茶叶被水一烹，那个茶叶被水一冲，立刻就厚厚地浮在水面上，好像一群要探出头的小鱼苗，慢慢的他们又一个个的沉下去，立在杯子底下一层，一看就是好茶。老板们啊喝花茶也要喝碧潭飘雪，玻璃杯上飘起一层层白白的茉莉花，杯底再铺上一层嫩嫩的茶叶，看着都挺赏心悦目的，那么喝在嘴里更是香浓。还有近两年啊也发明了一种叫做青山绿水，其实呢就是过去农民们喝的一些野茶、苦丁茶、嫩叶所做的，如今呢也成了高档的饮料，也必须要用玻璃杯来盛装，才有那种碧绿清爽的味道。我听说之前在成都有一个生意人，过去租写字楼办公，每个月呢要几百块钱的租金，后来啊他就在茶馆开了个雅间，在那儿接待客人，每天支付茶钱就可以了，还有人伺候，所以说成都人还挺精明的。成都的茶馆很热闹，卖瓜子儿、卖花生，还有掏耳的、擦皮鞋、梳筋骨、搓麻将、打长牌、谈生意，还有打瞌睡的啊，百行千业都对这个茶铺啊情有独钟。四川人呢偏要挤到一起到茶馆去找感觉，那么外地人来到成都当然也要体会一下成都人的感觉。所谓闹中取静喝杯茶，忙里偷闲拿杆烟，感受成都人的逍遥派头。其实成都，说到成都不得不说成都的小吃，那么今天是来不及了，在今后的日子呢我们会继续来到成都，来到这个值得品味的慢生活的地方。所以呢来到成都也要享受一下成都人的那种逍遥自在的慢生活，生活就是用来享受的嘛。其实说真的，最近不仅是身边人也包括我自己，工作压力都挺大的，感觉不像是在生活，反而是像在生存。但是生活是自己的，你需要慢慢的去品味出生活的自在和乐趣。包括我也准备在清明节期间出去自驾一下，放飞一下自我。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要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 FM 999联合神州国旅在4月10号组织了一场台儿庄自驾的四日游。会去到哪里呢？会去到乾隆赐名天下第一庄的台儿庄，没错，五 A 级景区呢，还有天下第一故中国富士山的抱犊故。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时节，让我们一起来追寻一下记忆当中的地方，而且价格非常的给力啊！大家可以想一下，自己自驾去到台儿庄古城四天需要多少钱呢？其中包括抱犊故、熊耳山以及台儿庄古城的景区门票，还有全程三个早餐、四个正餐的用餐，以及一晚四星酒店住宿和两晚准寺的特色古城客栈。 而且我觉得来到台儿庄一定要住它的古城客栈，非常的有感觉。关键是啊，在自驾的过程当中啊，还有一位专业的领队来带着大家玩，非常的安心放心。车队呢也会有一辆专门的领航车来引领大家前往台儿庄，不会迷路。多少钱呢？每个人不要9999，也不要1999，只需要1360块钱。算一算，其实真的还挺实在的啊！毕竟三晚的四星住宿，再加上三个王牌的景点首道门票，超值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报名咨询，拨打客服电话400100808，或者关注周游俱乐部的微信号以及天猫的神州国旅旗舰店来咨询报名。当然啦，如果你就在北京的话呢，也可以在神州国旅各大门店来咨询报名。这个时候呢，来跟大家说一点私房话，听说这个价格不仅没有挣钱，还有点赔钱，主要呢是来回馈我们广大听众朋友的一个活动，肯定也不会让大家来失望，所以如果感兴趣的话呢，赶快来咨询报名。好啦，您现在就选择收听到的是听游天下，我是孟阳，明天不见不散咯，赶紧报名吧，拜拜。 笑眼泪的舞台，不到落幕不知自己有多精彩，迎着风雨啊，骄傲的盛开吧，做一个悬崖上最美的花，迎着眼泪风吹过你的侧脸。